怨魔。 啊哦呃一乌鱼日日二I A O O 幺 U Y V 鸭 y 约蛙窝安 N烟阴弯温冤晕昂嗯央英汪翁翁庸啊啊啊啊啊摸啊麻乐啊辣麻辣乐啊喇波啊巴喇叭的啊大是啊煞大煞的啊打波啊把打把波啊发的啊达发达 o o o o o 波鹅薄摸鹅磨薄磨波鹅薄薄薄薄波鹅国国国破波鹅薄波鹅薄薄薄摸鹅墨摸鹅墨墨墨摸鹅磨波鹅过磨破科厄克吃厄车客车科厄特斯厄色特色科厄格歌厄格格格歌厄歌诗鹅舍歌舍歌鹅格喝鹅和格和歌鹅歌歌哥哥一一一一一七一起乐意立起立乐意立意立意积一积积一积积极得意地乐以礼地礼积一积歌以体集体乌乌五五物歌无图诗无书图书诗无数 摸物木，树木。夫无福，呜呜呜，服务。知物助，夫无福，祝福。歌舞鼓，舞舞，鼓舞。歌舞户，知物助，互助。吁，吁，吁，吁，吁。七吁驱，一吁吁，驱吁。一吁吁，积吁聚，语聚。一吁吁，积吁聚，语聚。乐吁吕，积吁聚，旅聚。七吁曲，积吁聚，曲聚。字，词，字词。自私，自私。自私，自私。此次，此次。四字，四字。日，时，至，时至。知识，知识。支持，支持。指示，指示。日食，日食。时事，时事。而，二，而，而，而，而。I, I, I, I, I, I, 的爱戴，爱戴。和矮海，的爱戴，海带。是爱晒，和矮台，晒台。波矮白，吃爱菜，白菜。摸矮买，摸矮卖，买卖。喝矮开，吃矮晒，开晒。 A A A A A 波矮背，乐矮累，贝蕾。夫矮肥，摸矮美，肥美。喝矮黑，摸矮眉，黑眉。郭矮配，波矮背，配背。波矮北，夫矮飞，北飞。摸诶妹，妹，妹妹。波诶北，乌诶尾，北尾。凹，凹，凹，凹，凹。歌凹高，凹，高凹。波凹爆，歌熬烤，爆烤。波熬宝，得熬刀，宝刀。吃熬炒，呢熬闹，吵闹。喝熬号， 知傲照，号照。雌媪草，波媪苞，草苞。鸥，鸥，偶，偶，鸥。鸽鸥口，鸽鸥头，口头。鸥，知鸥洲，欧洲。吃鸥丑，乐鸥漏，丑漏。狮鸥首，鸽鸥后，守候。狮鸥收，狮鸥受，收受。鸭，鸭，牙，雅，亚。鸡牙甲，鸭牙牙，甲牙。鸡牙架，西亚下，架下。西亚下，鸡鸭家，下家。鸡亚恰，鸡亚恰，恰恰。鸡鸭家，鸭鸭鸭，家鸭。耶，耶，爷，也，夜。西夜谢，谢，谢谢。歌也铁，西夜谢，铁谢。歌也贴，七夜切，贴切。鸡也解，接，姐姐。鸡也结，叶，结叶。约，约，约，月，月。七月雀，一月月，雀月。七月缺，西月雪，缺雪。一约约，得应定，约定。西月雪，一月月，雪月。鸡焉坚，鸡约绝，坚决。蛙，蛙，娃，瓦，袜。割袜挂，喝蛙花，挂花。喝蛙花，乌啊袜，花袜。喝蛙花，喝蛙花，花花。吃娃耍，喝娃滑，耍滑。窝，窝，我，我，卧。勒卧落，歌卧驼，骆驼。歌卧过，呲卧错，过错。勒卧诺，日卧若，懦弱。狮卧硕，歌卧果，硕果。歌卧国，歌卧货，国货。腰，腰，摇，咬，要。摸摇秒，西摇小，渺小。七摇巧，摸要妙，巧妙。坡腰飘，一遨摇，飘摇。七要叫，西腰消，叫消。西要笑，乐要料，笑料。西腰消，歌窈窕，萧条。 悠悠游有又乐游流一偶游流游一偶悠七有九悠九一偶悠西又秀优秀七有求七又救求救西又秀七有求秀求歪歪歪歪歪波爱拜割外坏败坏是歪摔割外坏摔坏割歪乖割歪乖乖乖破癌排割歪怀徘徊割歪怀吃歪揣怀揣微微为尾未刺微催喝为悔摧毁喝为魁无为尾回尾喝为回无为味回味无为味滋味醉味醉歌为归得为对归对安安安安安乐安蓝歌安干蓝干赐安灿乐安烂灿烂佛安饭乐安烂泛滥安日安然安然各安谈或安判谈判乐安难各安堪难堪恩恩恩恩恩歌恩根波恩本根本佛恩愤喝恩恨愤恨知恩正佛恩愤振奋日恩任知恩真认真波恩本佛恩愤本分烟烟盐盐燕吸烟仙喝烟天先天鸡眼检一案验检验吸烟险吸烟线显现波验变七烟签变签七烟检波验变检变吸烟先一案验先验阴阴银隐印七烟亲鸡印进亲近鸡印近吸阴心近心泼银贫摸银民贫民一阴阴七银勤阴勤摸银民吸阴心民心弯弯弯弯弯 割腕患，割腕关，宦官。乌安婉，知婉转，婉转。割腕宽，割腕缓，宽缓。吃完船，割腕换，船换。织弯砖，割腕款，砖款。织弯砖，得腕断，砖断。割腕罐，吃弯穿，贯穿。温，温，闻，稳，问。勒文伦，得温敦，伦敦。科问困，得问顿，困顿。乌恩温，诗问顺，温顺。吃温春，思文损，春损。冤，冤，圆，远，怨。一圆圆，七圆全，圆全。一圆圆，七圆圈，圆圈。西圆圈，一圆圆，轩圆。七圆全，七圆全，全全。晕，晕，云，允，运。积云君，一云云，均匀。七云君，西云寻，均寻。七云君，西运训，均训。昂，昂，昂，昂，昂。波昂邦，摸昂忙，帮忙。吃昂商，吃昂场，商场。吃昂场，夫昂房，厂房。刺昂仓，思昂桑，沧桑。织昂章，波昂榜，张榜。嗯，嗯，嗯，嗯，嗯。夫嗯凤，吃嗯成，奉承。得嗯灯，夫嗯风，登风。歌嗯更，知嗯正，更正。泼嗯蓬，吃嗯成，横成。诗嗯生，吃嗯称，声称。吃嗯成，诗嗯盛，成盛。泼嗯风，诗嗯盛，丰盛。央，央，阳，阳，样。夕阳响，夕阳像，想象。乐阳两，一昂样，两样。激阳讲，激阳讲，讲讲。夕阳像，一昂扬，向阳。夕阳响，乐样亮，响亮。鹰，鹰，影，影，应。或应平，得应定，平定。鸡应惊，夕影醒，惊醒。 呢盈宁，鸡应静，宁静。摸应命，乐应令，命令。七应清，歌盈亭，清亭。一应应，乐盈灵，英灵。 汪 汪，王，往，望。歌望旷，次昂藏，旷藏。织汪庄，喝王黄，庄黄。织望壮，喝望旷，壮旷。喝王狂，乌昂望，狂望。狮汪双，喝王黄，双黄。 嗡 嗡嗡嗡嗡，雌嗡从，日嗡荣，从容。乐嗡龙，之嗡重，隆重。歌嗡共，歌嗡同，共同。资翁总，歌翁共，总共。歌翁公，乐翁农，工农。 庸 庸，勇，勇，用。七庸穷，七庸穷，穷穷。西熊熊，西熊熊，熊熊。西庸兄，一翁勇，汹涌。鸡庸囧，鸡庸囧，囧囧。鸡庸穷，西庸凶，穷凶。 翁 翁，翁，翁，翁。乌恩翁，乌恩翁。